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车去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开始11月9号的北上频道啊，咁啊，今晚除了我同阿牛之外咧，我哋都有嘉宾上嚟啦。咁啊，呢位嘉宾咧，其实就都上过嚟我哋个节目噶啦。不过身世，我哋今日要即系寻找佢身世之谜。 佢、好似系咪白云城主叶孤城嘅后人咧？ 我就知道系内地人士啦，山西省太原市出世，哈尔滨长大，但又能够粗流利广东话，都好少可， 好少 咁嘅组合嘅。 哈尔滨啊，大佬， 即系唔使我哋本来我唔使我哋讲普通话啊，大佬，佢绝对都唔系好普通啊。 唔系，可能我可能 叶宝林小姐啊，系咯，真系都唔知点样介绍你出场。唔系，我哋都申报你系李先。 OK， 我比佢都唔弱噶。我啊祖先系山东人嚟嘅， okay. 跟住就 去到几祖先？ 祖先好早啊，1000多年之前到啦，千零 咁啊！喂，如果千几年之前，我都系中原人嚟噶， 系咪啊？ 因为我客家噶嘛， 客家 咪 客家 系 中原人嚟噶、 啊， 我哋一路咁流迁徙到南方，咁、 啊、 我而家就东莞市寮铺镇噶， 咁犀利， 真系好犀利噶， 即系唔系通常咧、啊？通常而家都中意啲人系乱噏噶嘛，咁其实某程度咧，我成日话自己系广东省南海县西樵人士咧，咁不如应该要改改啦，应该我 系 越南出世。就喺呢個菲律賓長大咁得咯，話聲咧 混血嚟嘅、 啊，所以咧睇話我喺呢、這個太原出世咧，哈爾濱長大，我真係咧即係忍唔住笑啊！ 點 解？佢講到好似好仔細啦，好似好 喂我信噶真係， 梗係啦，梗係信啦，一睇我個樣眉清目秀， 唔係高高大大，真係似噶喎。 係啦，其實好多時都俾人話我似北方人嘅。 唔係你其實你爸爸媽媽係咪有冇頭先佢講嗰幾個地方嘅關係？ 唔係我爸咪係惠州人咯。 哦，咁點解其實點嚟嘅咧？ 然之後我媽係番禺澳門大嘅咯， 廣東人士。 然之後其實。大家有所不知，即系我系咧阿牛嘅师妹嚟，系佢系我幼稚园师兄嚟噶， 咁不幸啊！ 系啦，我系咧 即系出埋啲左交啊！即系咧真系天价， 牛头角上村天色幼稚园师兄嚟噶， 即系祖你祖籍就牛头角， 系啦，我祖籍牛头牛上嘅，我系牛上妹嚟噶，系啦， 之后 咧我出世嘅观塘，而家观塘健康院咧就受到观塘重建影响，就嚟俾人拆啦。 OK， 我又问阿妈。吓、啊！啲人都通常都喺醫院出世噶，點解咁 cheap 要去健康院生嘅咧？ 嗱，我哋因為最近我諗到都要解釋一下啦，因為我哋有內地聽眾啦。咁首先其實葉寶林都唔陌生啦，都上過嚟我哋個節目噶啦。咁啊，香港嘅一個好積極嘅社運分子啦。咁、但 解釋左膠啦，而家要 我哋解釋頭先點解嗰唔係個組織先啦，聽到人哋一嚿雲嘅。OK， 嗱，因為佢唔認嘅，咁我以為佢真係噶嘛。咁咧就事完就應該就十月份嘅十月尾嘅時候係嘛？應該 係啩？ 系啦，应该咁。总之咧就就有段咁嘅新闻出嚟嘅，段新闻就系话你系即系揾到你嘅身世，那个身世就原来你唔系香港人嚟嘅，咁你就系山西省太原市出世，就哈尔滨长大，后嚟先嚟到香港读书，咁跟住之后咧就搞社运嘅嘢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即系质疑你有个资就系嗰个即系你嗰个身份。因为你最近就有一单嘢就话你就撑嗰啲 家庭团聚 家庭团聚啊嘛，即系每系咪每个月一百 每一日 150个嗰、那个咁就咁啊， 即係應該即係基本上就叫抹黑啦 ,ok, 咁、所以呢就是一個咁嘅身份之謎走咗出嚟。係 啦 係啦。澄清咗唔可以話抹黑嘅未澄清嘅。 吓咪咁咪而家係咪當澄清先。 澄清咗啦，其實 呢度早早地有30多人聽㗎大佬。係咪先起碼有30多人知啊。 其實喺內地出世都唔係啲咩黑啦。咁但係呢其實正正反映就係嗰啲講呢啲咁樣嘅即係失實嘅說話嘅人呢就會覺得係真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人係唔會覺得即係新移民係要支持嘅咯，咁呢啲即係諗法先係奇怪嘛。 Oh, okay. 所以我睇落去咧，我先至覺得搞笑嘅係嗰一單新聞咧，就係講翻網上呢啲失實言論嘅。咁啊，就係其實由10月開始嘅時候咧， 好幾個啦。 係啊，因為其實都即係其實講翻話即係香港社會一啲即係排拒內地人咧嘅現象咧，其實呢一兩年咧都好多啊啦，我諗新聞頻道都講咗唔少啦。咁即係其實我哋都一直都明白到咧，其實呢一種即係香港人嘅即係心情，其實同制度係好有關係嘅。大佬即係你無窮無盡咁樣自由行嚟香港，個個唔係去銅鑼灣就係旺角，咁冇其他地方行嘅。咁啊，即係我而家住喺旺角咧，都成日俾啲行李夾嗰啲碌親只腳㗎。 Okay. 咁啊，但係呢一個係嗰個香港嘅制度問題嘛，你鬧梁振英都話 make sense 啲，即係合理啲啊。但係咧就將佢矛 頭指向國內家庭團聚。 最搞笑咧就係家庭團聚、水貨客、自由行。全部咧都撈埋一沓嘅， 簡稱蝗蟲。 我見到你寫嗰篇文章咧，就你形容呢種叫香港逼爆啊嘛， 係啊， 呢種現象叫做 係啦，係啊。咁啊，逼爆係即係大家有呢種抗拒心情，即係當然係好正常啦，我都會抗拒。 舒服。 但係你要即係我覺得你作為即係有少少理性嘅人咧，其實都應該要諗下，喂嗰啲逼爆係點樣嚟嘅咧？喂，你如果係覺得係自由行嘅，你咪要檢討自由行制度咯。你覺得係水貨客問題嘅，你咪搞水貨客咯。 即一件事話一件事啊嘛， 你就唔好。將所有嘢撈埋一沓。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佢哋覺得呢、這個呢班家庭團聚呢班咧係會攞咗香港嘅福利啊嘛，嚇佢哋好多人其實都係咁講，即係甚至啲柒頭飯國威嗰之類嗰啲咧，咁係佢喺度話，喂呢啲人嚟到即係低下階層啊咁、申請到嚟香港，喂你咪令到香港人申請唔到公屋咯。 嗱、呢個又等我解讀下少少。 啊，唔俾范國威做啊， 因為早前就係毛姨姨范國威佢哋啦，咁、就係因為都係探討個問題就係話應該即係就應該係佢所謂嗰個叫源頭減人、 源頭減費啊，我哋叫做 源頭減費啊，源頭減人啦。咁我哋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喺節目度，即係因為好簡單，簡單嚟講，香港即係目前即係呢個內地居民嚟香港定居就有兩種方式嘅，即係一種就係譬如話你讀書啊、優才啊等等嗰啲，即係所有然之後抌夠錢過嚟又可以做移民啊，嗰啲明星。 抌夠錢唔得，係優才計劃。 優才計劃。 以前就得，而家唔得啦。 朗朗，唔係而家好似都得㗎。 唔得啊！ 而家已經係話， 而家好似1000萬好似 得。 唔係都唔得啦，即係以前就個人可以申請投資移民，咁但係咧而家咧個人就唔得㗎啦。咁當然有啲人咧就以搞空殼公司啊嘅方法嚟。 O K， 咁係會有嘅，但係你話 呢種係叫第一種，第二種咧就係Bobo我哋即係嗰種關注嗰種啦，即係港人嘅內地配偶啦、子女啦或者長者啦，咁你就可以即係申請呢個所謂叫做單程證啦，每日150個，咁然之後早嗰排咧咁有一啲議員啊或者 契弟 佢哋啦，唔好契弟啦， 八婆， 咁總之佢哋有個睇法就應該喺個源頭度減人 ，O K， 即係話應該要。係咪簡單嚟講就即係搞呢150個？ 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佢哋係認為咧，即係如果你哋係冇錢嗰啲啦，最簡單啦，冇錢你就唔好嚟啦。咁佢就可能我哋將呢150個名額咧，就俾啲有啲錢嘅嘅人過嚟啦，咁樣咯， 類似啦， 係咯。 咁然之後 ，Bobo 佢哋咧同阿孔令宇佢哋咧就另外一個睇法，係 啦， 就係你冇理由搞係咪啊？即係我俾你講啊，即係冇理由搞呢150個噶嘛。 嗱，首先咧， 原因何在先？ 就正如咧頭先所講咧，其實咧嚟香港咧有好多類嘅，即係你用空殼公司啊好以前啦用個人身份投資移民係一種，第一，第二就係家庭團聚嘅150個名額，第三種咧就係譬如話喺內地申請，即係內地生喺香港讀書。其實咧就主要咧就淨係限於咧嗰啲叫即係授課式嘅研究生啊，咁咧嗰啲就係自資嘅，咁就佢可以咧申請畢咗業之後咧繼續留喺香港， 留喺香港兩年。 如果有老細請佢嘅話咧，佢就即係可以繼續做嘢啦。咁佢當然即係佢如果係繼續做嘅話咧，佢過7年佢可以即係申請永久居民啦。咁亦都會有即係即係其實咧喺呢即係幾類，當然譬如你嚟到香港又包括埋自由行啊，即係如果你講人口流動， 冇錯，呢個 係好多種。 嘅。 係啦，冇錯。 咁但係咧， 唔止兩種嘅其實，即係不過 等我揀曬兩種，一種窮，一種有錢啫。我揀曬咗。 等阿 Bobo 講埋先。 係啦，但係咧而家就係即係阿陳華。 你反對阿毛姨姨佢嗰個？ 係啦，毛姨姨同埋即係我哋講毛飯談啦嚇。 毛 姨 飯談， 毛飯都得喎。 係啦，毛飯正加飯過威加譚海邦講咧源頭減人。 點解你反對咧？ 即係個問題喺邊咧？第一，佢係講緊。喂，源頭減人個字即係咩？源頭減廢啊嘛，咁你其實你咪即係暗示緊人哋係廢物咯。咁、但係你講嗰啲人係咩人呢？但係好明顯咧，就淨係針對咧150個單程證嘅。喂，你嚟香港，你即係咁多萬人，淨係講緊單程證以外嗰啲啊，其實即係阿何姨姨啊，另外一個姨姨咧，嗰計咗條數都四廿幾萬嘅。喂。計落條數唔少 得起啊， 唔少得過即係單程證幾多嘅喎？但係點解佢淨係針冇飯談，淨係針對嗰150個單程證咧？ 因為甚至乎加基斯坦啊嗰啲印度籍嗰啲咧，其實都好生好多配偶嘅喺香港。 所以咧、就係個問題就係，我覺得佢哋轉移咗視線啊，即係嗰150個係咩人啫？係嗰啲即係中港家庭，即係香港人娶大陸老婆或者係嫁大陸老公，然之後喺香即係嘅仔女啊，先至係最優先嚟香港。其次咧就係即係分隔咗4年或者以上嘅配偶。喂，大家試想一下，兩條。有結咗婚4年都唔可以一齊住嘅，你都覺得佢哋唔應該家庭住團聚嘅，係咪慘絕人寰啊？ 係咯，你仲話自己民主鬥士，又話民主派， 即 係 冒犯佢哋。 呢個就係問題咯， 冒犯佢哋。佢哋嘅意思其實就係希望咩咧？就係唔好攞到香港嘅福利啊嘛。其實香港嘅福利好似話，如果你攞綜援，起碼都要居港滿7年先攞到 啦。嗱，你講話爭資源嗰個問題啦，即係你講話綜援一定起碼7年或以上。即係你係啦，永久居民先得啦。然之後咧，你住公屋嘅話咧，就一定要係你即係成家人啊，有一半或者以上咧係香港永久居民先得。 唔係，但係呢個係普遍好多香港呢，所以就係話我同你同一陣線㗎嚇，暫時 係 因為我就所以點解我哋早幾集啊？點解話唔好話譴責，我哋都要批評阿毛姨佢哋咧？就因為其實你係再更加助長好多。好愚昧嘅香港人、即係我身邊好多呢啲朋友啊，即係譬如我係道地香港人，跟住我又話，呢啲咁啊150個最好唔好嚟啦，一嚟到攞綜援㗎，成日都係咁樣講嘢㗎喎，即係佢唔明入面嗰啲 details 啊，同埋就係咧，我就係話，所以我就話首先咧，即係我想先講咧，就係你唔係隻個我哋頭先講緊嗰兩種嘅，譬如話喺稍後你見到阿李柱明咧，佢又 create 咗另外一種出嚟，佢叫做。咁叫假單程證啊嘛，即係佢呢個 term 就係話，呢、這個就我哋成日都會講啊，我講比阿李柱明更早啊，就係話根本大佬而家係冇一個數據話俾你聽，有幾多仲有啲係國安啦、或者有啲內地人士啦，佢嚟到，跟住然之後，喂嗰啲嚟咗幾多咧？ 啊，政審嗰啲 人民入境事務處或者保安局長從來冇啲數據俾我哋，但係我哋每逢一選舉咧。就發覺㗎啦，就會發覺好多呢啲咁嘅人㗎啦。喂，佢一路嗰個係更加不軌嘅嗰個目的，因為不斷咁樣溝淡，即係成個香港社會嗰個人嘅，即係香港人嘅組合嗰樣嘢嘛。更仲有喎、你呢個唔係淨係啲指三種喎、仲有嘅就係頭先阿 Bobo 都已經講啊，就係嗰個被逼爆嗰個感覺啊，嗰個咧係複雜更多啊，就係咩咧？我哋而家講嘅一年365日喺香港，我哋作為香港人嗰、那個感受係咩？你有好多人佢唔係話你嚟唔嚟呢度係做香港人啊？嗰啲先更撲街就係咩？你嚟佔用曬啲讀書嘅資源啦。譬如話我哋都曾經捉過一啲內地嘅學生上嚟做訪問，佢都坦白啦，大學生佢嚟到啊，我喺邊間大學讀嘅，我讀完你我哋都問佢你有冇打算留喺香港？冇，對唔住，我都唔係好想留喺你香港。但你長期就係、是、譬如話喺八大院校啦，跟住仲有自由行嘅人啦，你成個香港係充斥住嗰啲咁嘅人。但我自己覺得啊，我自己睇法就係、是、我哋成日覺得就係、是、個問題就係香港政府根本冇一個對策啊，或者喂，好似個水喉。扭開咗就可以行開咗，我有個水喉自己喺度放水啦、喂，咁我哋呢度係真係，我哋呢度係有承受嘅極限㗎嘛，呢個先係問題啊！所以唔係淨係講緊第一種人、第二種人、第咩？你好似好即係好似係好單一嘅幾種方法，但係而家講緊嘅係一個好複雜嘅。 嘅問題， 結構性問題嚟 嘅，結構性問題嚟 嘅。係啊，即係譬如你講話頭先你講，即係喺香港讀書咁樣，因為佢哋讀嗰啲好多都係話研究生啦、碩士啊嗰啲咁樣，咁嗰啲其實係自資學位嚟嘅。其實而家即係點解成日講話大學變咗學店啊？就係佢哋都變咗間公司，去透過開好多呢啲自資課程嚟去揾錢。咁啊，即係揾錢，我理得你香港人定大陸人啦，總之你肯俾錢去讀就得㗎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就係因為冇任何公帑嘅即係支持底下咧，咁啊佢真係隨便大學地自己係去修身啊咁樣。咁啊，所以即係對於即係對於嗰啲大學嚟講，佢都唔理去揾錢啫嘛。咁而譬如話係你話自由行咁樣喺香港，咁啊六七成嘅都係唔過夜嘅旅客嚟嘅。係 啊。 咁我去旅行啊，阿牛翻東莞翻得多，你去都唔過夜嘅話咧，你去到梗係買嘢。 我過夜。唔得啦，你唔好咯，我同自己不能。 你咧即係你通常去咩咧？你梗係去一啲最典型嗰啲旅遊區㗎啦， 啊、最旺嗰啲地方啦。 唔過夜我都唔會去南丫島啊，去行山啊咁樣㗎啦。咁啊，梗係即係同一時間你係去。某一點咁樣逼爆去，個個都去曬西洋菜街咁樣，咁一定即係呢種逼爆嘅感覺係一定會喺度嘅。咁但係即係所以我就會提嘅就係話，其實係應該係有啲政策同埋規劃嘅問題，可以令到係冇咁多矛盾。我覺得呢啲咁嘅矛盾咧，其實係即係香港政府製造出嚟咯， 製造出嚟，而但係香港人又唔明啦，咁所以即係我頭先就我只做咗開場白啦，即係我就解話就點解今日捉 Bobo 上嚟咧？因為我都可以再探討一下，即係就話嗰、那個。150人源頭減人，即係嗰、那個我哋想更清楚啊 ，Bobo， 即係清楚 Bobo 嘅睇法啦。咁同埋即係我哋都要俾個機會佢又澄清一下佢嗰、那個 國情問題啦，咁啊呢、這個係 係啊，即係其實我更加好奇就係點咧？其實你有冇又講翻轉頭先？你有冇其實點有冇發尋即係揾翻個原因？點解人哋話你係山西？ 個源頭喺邊？ 源頭喺邊度咧？源頭喺邊度咧？ 源頭有冇黑嚟咧？定點 咧？山西太原人其實點樣嚟嘅咧？真 係先好似咧，最初喺個 page 咧。有兩個 page 而家就係針對我哋嚟去攻擊嘅，即係我唔係唯一一個啦。而家最近咧就係、是、即係攻擊學文思潮嘅林朗燕啦。咁、有兩個 page 嘅，一個就係踢爆左膠個名，第二個名咧就係、是、咩香港新移民自治運動咁樣。 係 啦，咁咧應該就係、是、咩新移民自治運動嗰個 page 咧開始先嘅。嗰、那個 page 好奇怪嘅，佢咧即係改圖就固然有啦，佢好搞笑，佢竟然改圖咧揀啲相咧揀我十年前嗰啲相啦，揀曾經。十年前最瘦嘅時候嗰啲相啦，然之後咧寫嗰啲字係用簡體字寫啦。 Okay, 其實你好奇怪，喂，呢啲係唔似就咁普通話啊，即真係同我哋對立面嗰啲人搞出嚟嘅喎。你問我真係幾懷疑係五毛喎。 我成日我好覺得嘅，基本上係。嗱某程度啦咁講啦，阿 Bobo 啊、阿孔大姐啊呢班人都有啲光環啦，係嘛？喂，佢好明顯要打壓你哋，抹去咗你哋嘅光環咧，跟住又係從而等你哋嗰、那個講嘢以後冇咁有力啊，其實我覺得好有陰謀。 其實 HKTV 嗰單嘢咧就好明顯啦，即係而家因為嗰、那個係啊係 啊, 啊民間開放電視行動，即係嗰個 page 500,000人 page 嗰、那個，即係佢哋幾個即係管理人啦，其中一個就係民主黨嘅歐樂軒啦， 軒仔咯。 咁啊，即係佢哋其實即係你講真，即係你話10月20日晚啊，有冇搞商討呢啲？即係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討論，可能都真係做得唔好嘅，但係咧即係唔需要咁樣人身攻擊法咯。佢搞到話要退出社運咁樣，其實個目的就係 佢 只諗 唔通啫。阿軒諗唔通嘢。 有冇發覺即係而家嗰個環境真係好難去做嘢啊？即係。 係啊。 同係啊，即係越嚟越複雜啊！ 因為譬如你話過去。我即係前嗰一兩年之前啦，你最多你嘅即係攻擊你嘅對象唔係大公就係文匯嘅啫。咁、你覺得呢啲都係即係預料之內嘅，或者係其實令到公眾係好容易明白就係嗰啲人就係、是、建制派㗎啦咁樣。咁 而家問頭曬咯。 而家咧就係撈埋曬一啖，即係無論你講緊係話，即係其實今次攻擊我哋咧，其實都有幾堆唔同嘅人嘅，咁啊一堆就即係固然係五毛啦，咁譬如亦都有其他，譬如你話富人媒體啊，或者係即係熱血啊，又或者係即係陳雲啊嗰啲嗰一類咧，就會係即係攻擊我哋多啲嘅，即係你講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大家互相係去辯論咧係冇問題。 嘅、嗯，但係就已經係去到人身攻擊。我覺得尤其是好明顯咧，就係、是、中間係會有一啲嘅五毛喺度煽風點火。 絕對 係 啦，即係我啱啱你講嘅時候，我睇緊嗰個香港新自治運動，咁佢就係咯，佢就話終於有人證實把葉寶林係山西省大連市出世，哈爾濱長大，講到好似嘅喎，即 係佢仲好，好就有仲有一條友喺度話啊嘛，佢話誒阿葉寶林冇出嚟否認啊嘛，冇否認承認啦，你好似冇否認過你係白雲城主嘅後裔嚟嘅， 唔係同埋我 否認咪即 係 承認咯。 我反唔係你可以再從第二個角度去睇嘅，即係你睇到嘅就係話，我見到你個 Facebook 又都好多人留言啦，即係有啲人又問下你究竟點講咧，即係。有位叫 Thomas， 佢又話咩？佢原來你又唔係2000年嚟港，而且係中國香港中學畢業嘅，咁即係你喺邊度出世，就讀邊一間小學啊，或者讀邊一間幼稚園啊？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嘅，即係有一個又話你請你葉寶林、陳景輝、林輝、黃之峰、民主黨星期五、星期日就唔好去維穩啦，你哋係中國人咁樣。我其實其實你從第二個角度睇好可悲嘅，就係話你見到即係點？我就算當阿葉寶林真係山西市太原人啦、啊，喂，佢點解唔可以對呢個150人嗰、那個即係嗰個有一種自己嘅睇法咧，或者即係有咩問題？ 所以其實呢件事咧， 有咩矛盾咧？究竟 好得意啊！即係我覺得即係講我係山西太原人，其實件事。第一係咪抹黑呢？其實對於我嚟講當然唔係黑啦，但係就不停咁樣係去遮住你，然之後咧，即係你唔否認嘅話，即係代表你默認啦，咁樣仲唔係咁樣？咁、其實我個問題就係話，你要我係去否認，其實好簡單啫，我兩張出世紙出嚟，咁、我就得㗎啦。 有人又咪批評你冇攞張出世紙， 咁我就 倒翻轉頭 BNO 啊嘛。 咁我倒翻轉頭就係點解我要攞張出世紙？ 係啦，冇錯啦。點解我要咁樣？ 點解我要係去證明我自己？其實 我使乜除曬衫俾你睇啊？黐線㗎，大佬！ 我一路都認為葉寶林係男人嚟㗎，係 咪先？如果唔係，如果有人話喂，原來葉寶林係男人嚟，咁佢咪要除埋褲咩？ 要啦， 冇嘢係嘛？你哋 其實呢一種即係攻擊嘅意思係咩？佢可以講好多失實嘅嘢，然之後咪不停用啲失實嘅嘢去質問你咯。喂，你澄清得你唔係太原？喂，咁你係唔係陝西啊？喂，你係咪新疆啊？咁佢可以有好多嘢嚟去質疑你。咁然之後你咪要即係逼到你下啊？係咪要去到澄清？ 澄清。咁咪浪費你嘅時間啦。 唔係呢啲係我同意，呢啲真係一啲可能喺五毛式嘅行為嚟嘅。即係譬如話上綱上線，跟然之後咧OK 攞翻你嗰個出身出嚟講，跟然之後就好似好有道理咁樣啊，因為你嗰個出身係大陸人 ，OK，所以你就幫翻嗰啲即係家庭團聚嗰啲新移民啦，咁樣唔係企喺香港人嗰邊啦，咁所以你係冇資格搞香港社運嘅咁樣，即係我諗佢嗰個唯一嗰個解釋會係咁樣咯。但係我覺得好牽強啊，即係好奇怪嘅。 所以其實 呢 啲方法其實我諗而家我哋作為即係會上網嗰啲人咧，嗰啲即係中間派啊，都唔知邊誰是誰非嗰啲人咧，其實佢哋就要鼓動呢啲中間派嚟係去對我哋產生不信任啊嘛。咁其實但係即係我覺得而家都要係去精明啲上網啊！即係你要係即係當有啲人喺度煽動或者係喺度即係做啲失實嘅嘢猛咁喺度即係追擊嘅時候，即係我覺得都可以即係作為上網嘅人都可以諗一諗，喂，其實呢一啲 可信性程度咧 係啦， 有時做節目都係教人嘅可信性 啦。同埋你發覺做人好攰啊，做香港人好攰啊！即係你好似我咁咧嗱，我今日禮拜咧，我今日星期六啦，我第四日喺香港，我已經開始病噶啦。即係我成日講咧，我唔可以喺香港留多過三日嘅。 OK， 我今日禮拜好不幸咧。我星期三已經開始喺度啦，你每日睇新聞啦、即係嗰啲咩香港 TV 嗰啲嘢啊，即係你所有嘢覺得好無力啊 ，OK？ 你譬如話你見到每件事，你就算點樣去做，你反對佢又好，贊成佢又好，你都好似揾唔到個方法去解決，好嗰個無力感好重嘅，同埋就係話。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温兆倫啊，即係我哋其實每個禮拜你發覺喺如果成日喺香港嘅。你嗰個而家越嚟越嗰個香港個人嗰個身份認同係好大鑊嘅，即係譬如話你話你自己係中國人又會俾人鬧啦，你話你自己係香港人又會俾人鬧啦， 話你自撚啦， 係啦，即係譬如話你即係竟然 有冇話你呢個節目係大中華交啊？ 有添啦， 慣曬啦，我哋呢啲真係已經真係慣曬啦，我哋冇乜即係我哋冇所謂。 澄清咩？好似你咁， 係啊，我哋真係冇，我都話咧，我係東莞嚟， 關你撚事 嚟嘅屌， 係 啊，即係但係即係你咁啊做正正經經搞下社運咁樣又會。 會俾人哋屈你係山西市太原人咁，但係你山西市太原又咁又何妨啫？即係好奇怪嘅成個社會，我覺得係 即係係啊，經過一連串嘅抹黑啦，會唔會係即係影即係事實係影響咗你去參與社運咧？諸如此類咁嘅嘢咧啊！但係我坦白講啦，好 HKTV 你本身都少參與咗喎，好似冇乜點 係咯。喂即係你頭先第一個問題，即係攰或者無力感係會有嘅，即係你講話一邊廂又話你中共間諜，另外一邊廂又要即係上庭啊，即係搞上訴 咁。係啦，係啊，係 啊，係啊。咁 一陣問下先。 係啦，即係其實呢一年都係咁樣啦，所以其實你話攰咧會有嘅。我諗但係縱然攰都好咧，個問題而家係即係你講話中港矛盾也好，身份認同都好，其實你係好難係去介入，即係或者唔識得點樣去扭轉啊。即係你諗下，即係我哋而家係即係叫做係力挽狂瀾，希望減低對於新移民嘅歧視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明白喺呢一個即係中共強權加埋即係梁振英又要勾結埋中共。咁你擺到明其實佢就要犧牲香港人利益，然之後透過呢啲咁嘅中港矛盾嚟搞到大家鬼打鬼咋嘛、社會分化咋嘛，咁咪即係你諗下，你由暑假開始即係六七月嘅時候開始鄭森 BB 出場，咁本來嗰排呢就陳茂波即係僭建啊嗰啲搞到輕輕含含㗎嘛，其實陳鄭森就救咗陳茂波啦，咁然之後呢即係呢幾個月呢佢兩個禮拜又出一次即係新嘅政策諮詢啊咁樣，然之後轉移曬視線，咁係HKTV 呢單嘢就即係好似搶攤成功咁樣，咁、但係就好明顯嘅佢即係而家嗰個手法就係要令到你哋社會分化，咁自己鬼打鬼咁樣。而家其實都冇人關心建制派啦、即係好似你泛民內部自己即係鬼打鬼喺網上面自己又喺度左右交大戰咁樣，搞到大家好 happy 啦咁樣。但係在於我哋嚟講，即係其實都知道呢一場即係叫做話左交反擊其實係好難贏嘅，因為我哋贏嘅唔係要贏右交啊。我哋更加係要即係如果真係要贏，我係要贏埋即係梁振英加中共呢個勾結啊！咁、其實係必定會輸嘅，但係至少係希望可以令到一啲即係都會覺得喺香港而家面臨喺香港政治都會覺得攰嘅人，其實都令到佢哋知道其實有啲人唔係真係咁麻木，或者係純粹地係好情感發泄、好民粹咁樣，唔鍾意就係、我唔理你水貨客定自由行定新移民撈埋一搭全世界反即係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唔係出路咯。 但係有個現象係好得意嘅喎，你見到即係有一個現象係即係，譬如話近年嘅蝗蟲論啊，所有呢啲嘢，你見到係有一個一定數目嘅香港人係好 係 好抗拒， 係啊，好多中學同學咧唔係 內地嘅人啦，係 啊，即係譬如話，係你譬如話，就好似譬如話攞翻你呢個150個新移民呢個事件嚟講，有好多人覺得喂你幫我哋講說話咁。你真係即係你唔係企喺香港人嗰邊喎，有冇多人即係咁樣去批評你嘅呢？ 我諗因為我自己而家喺朋友圈子都唔會嘅。 朋友圈子梗唔會啦。 咪即係但譬如你個。 但對外呢 對外呢 因為你係公眾人物嚟㗎嘛。 係 囉。咁你話喺網上面當然有好多呢啲咁嘅批評啦。咁但係我哋即係我都係用返我頭先嗰種解釋方法嚟去講返我即係我本身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咁我當然係會覺得香港人政治自決係重要啦。咁如果真係講緊自決嘅話，其實我哋應該係要挑戰梁振英政府去點樣係去出賣香港人利益，成日同大陸簽埋曬嗰啲咩什麼 CIPA 啊，簽埋曬啲咩什麼前海協議，又唔話俾香港人聽啊。即係呢一啲咁嘅嘢先至係應該 更加重要嘛， 要批判啊嘛。咁但係即係而唔係講緊話你鬧咗個自由行打尖，你係咪覺得咁樣？就反咗共咧，咁唔係啊嘛，咁我就係、你講緊話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人係去鬧我哋唔代表香港係咁，但係即係我係其實想提出翻，其實我哋真係要反共嘅話咧，係應該針對個政權咯，唔係針對啲人民咯。 即係問題又翻去原點啦。如果你係真係要幫助香港人。咁源頭減費嘅話，其實我覺得係錯㗎喎。即係如果你真係源頭減費，即係話個源頭真係邊度先？ 喂，佢源頭其實咪香港人咯，因為香港人結婚啊嘛，講真。 係，所以應該咧就源頭減精啊。 係啦， 應該翻大陸唔好留任何精啊。係 啦，係咯，應該搞掂阿牛呢 啲。冇錯，冇錯，就係阿牛呢啲最衰啊。 係啦， 嗱，我成日咁講啊。OK， 如果你係諗住即係優才計劃嗰啲先可以放寬嚟嘅，喂，你某程度就更加令人多申請綜援啊！即係我假設啦，而家有一個空缺係經理嘅經理空缺。咁理論上就係嗰、那個主任會升個升做個經理啦，啊、但係而家就唔係喎，俾一個優才嚟咗做咗個經理個位，咁、那個主任咪冇得升經理咯，那個文員咪冇升主任咯，啊，咁、那個office boy 嗰、那個辦公室助理就咪冇得升去做文員咯，咁嗰啲減廢啲廢人啊，即係話咧，啲廢人想做個office boy， 即係呢個辦公室助理，咪冇得做咯，冇得做你咪要攞綜援咯。那個問題係根本係一嚟優才嚟得最多嘛，唔係范國威嗰只嘛。即係如果有個空缺嚇，個主任升到做經理，個文員升到做主任，辦公室助理升到做文員，咁剩翻個辦公室助理咪可以俾一啲新來港嗰150個去做咯。那個問題其實基本上就係出現咗喺。你去源頭減廢嗰度啊嘛，講真。 同埋都真係好真實啊嘛，即係而家香港有每一日啊有30%，即係平均35% 係中港婚姻嚟嘅。 係、啊。 咁你嗱，除非你真係源頭減徵喺呢個香港境外搞嘢刑事化，咁你先至可以杜絕。 唔係，因為仲有一種 可以嘅， 我仲有一種方法，即係教阿范國威同毛爾爾，即係好簡單嘅啫。逢係香港人，你冇樓咧？你就唔好翻大陸結婚 ，OK？ 嗱，咁咪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公屋咯，係咪先？你可能你咁樣諗， 其實係個基本概念嚟嘅，即係你話我哋從來，我諗我都係土生土長香港人啦。150個新移民嗰、那個其實已經都有咗好多好多年㗎啦，我記得回歸前都已經都差唔多有㗎啦。我哋從來都會，我哋從來都接受呢樣嘢，我哋唔覺得有太多嘅問題，因為我哋都喺度講過好多次，但係都再要再講嘅就係、是，首先就係我哋雖然係土生土長香港人，但係我哋好多，我諗我哋都坐喺度三個人都係啦，我哋一講我哋啲爸爸媽媽係嚟自邊度嘅，都係嚟自中國內地嘅。咁首先就係如果你歧視呢啲新移民咧，你又唔好翻，你真係唔好翻去對住你老豆老母啦。即係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仲有就係我自己都覺得就係、是、我哋坐低喺度，我哋成日都講緊啲我哋成日都喺度把口噏住民主自由乜咩咩。咁我哋都要尊重下人，每一個人佢嗰個自由流動嘅權利啊。係 啊。 仲有就係呢啲咁嘅人係真係佢有個家屬係喺。香港㗎嘛，家庭團聚係應該係一個理所當然嘅權利嚟㗎嘛，你冇理由扼殺佢呀、即係我覺得你從好多好多方面去講，你都係講唔通嘅。我哋而家喺度係每個香港人都覺得有個窒息嘅感覺、被逼爆呢個感覺。但係好似阿 Bobo 咁講啦，就係、是、話喂你唔好捉錯用神先啦，或者唔好將佢一籃子先啦，大佬全部人唔好捆綁佢啊！我哋而家講緊嘅有好多問題啊嘛，即係譬如話好多旅客，旅客可能係一個問題，你可以探討。又或者就係喂，好多人嚟到讀書，由幼稚園、小學、大學、中學，全部都係，又嗰個又一個另外一個問題探討。但係佢150，你淨係如果你話喂有兩個議員走出嚟，淨係針對嗰個150個新移民嘅。我諗真係，喂，你好難去說服我哋去，你我就算俾你過啊，我哋全部掰你啊，你搞掂咗個150個新移民嗰個問題，咁係咪咁喺香港就冇被逼爆嘅感覺呢？我唔覺得係喎、 因為仲有自由。 150個，我哋覺得我哋一路都覺得我哋係承受得起喎。 而且社會 嘅資源 一路而來， 係啊，同埋用唔盡噶嘛。就算係我諗我哋個香港個資源係承受低，我哋反而係我哋覺得係有其他嘅嘢。我哋覺得係喂近年你即係變本加厲。我成日講 mainlandization 啊，大陸化，我哋到銅鑼灣到法國冇人講廣東話，有好多嘢社會現象嚟嘅。而嗰個唔係淨係同你講嘅人數啊，係講緊成個社會嗰、那個香港社會嗰個質都喺度變緊啊！呢啲嘢先係我想探討嘅嘢啊嘛。 所以即係你問我話係咪應該要限制自由行？其實我幾贊，即係我好贊成。 係啊， 你講話優才專才要限制，我都覺得好應該喎。即係就算你講話， 因為優才專才真係攞咗我哋香港人。 係啊， 嗰個競爭力㗎嘛， 係啊，因為呢個反而就係即係成日喺度講新香港人，呢、個就係、是、喂呢、這個就係對我哋舊香港人嘅一種威脅啦。你 譬如話，喂，我哋舊香港人嗰個利益都要保障嘅時候，我就可以，我覺得係有權去探討，我有冇有即係有冇可能去限制香自由行啦、或者你嗰啲優才嘅移民啦，或者仲有嚟讀書嗰啲，喂，你嚟讀書嗰啲，你係攞緊我哋嘅資源噶嘛？即係嗰啲嘢反而仲係更加值得探討咯。 我覺得俾我哋啊，即係諗翻喺中共嘅角度，如果我有心係要溝淡香港嘅，喂，我揾啲人揾中資機構，然之後咧供佢哋一年讀書，然之後咧就中資機構咧繼續請佢 優才過嚟得， 嗰啲完全無限制，冇 quota 嘅。喂，嗰啲就大把， 嗰啲大把啦。 使鬼要咁複雜，又要揾個大陸想溝淡，然之後揾個人假結婚咩？使鬼咁複雜啊！呢啲咁樣嘅方法仲快。 嗱，我哋休息一陣啦，等阿 Bobo 唞下啦。咁我哋今日其實個節目咧都有兩個女嘅主角嘅，即係除咗 Bobo 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嘅女主角嘅。咁啊。读下佢写嘅嘢啊，佢系咁讲嘅，佢话我哋有好多观念咧，有时候咧并唔系我哋自己嘅，而系我哋各自被教育或者听嚟嘅。佢话所以咧，我哋有时先会回避政治或者政治讨论咧，任何有不同立场嘅话题咧，就以为系一种尊重，但系因此我哋反而永远咧系冇机会平静落嚟，或者系有机会去互相了解嘅。佢话如果我哋能够因为体会过自己嘅生命系独立的，佢话所以能够去体会，于是尊重另一个哪怕截然不同的个体，咁我哋咧就将会有机会咧不必忌讳，所以回避什么嘅话题，咁我哋就会有只要消费以外嘅交流同埋交集。写呢段嘢嘅人咧，个系我哋成日都会介绍嘅一位歌手咧，嚟自台湾嘅歌手张元。咁我谂呢个礼拜其实好多人都会知道有啲事系发生。 嗰条旗啊嘛， 我哋今晚咧同我哋喺个节目入边咧，稍后都会讨论一下嗰件事咧。咁、听下佢嘅歌先啦。咁呢只歌叫做《喜欢》。有些散落，有些深刻力作，还不懂这一秒钟怎么举动，怎么好好的和谁牵手，那寂寞有些许不同，你跳着留下没说，那生活还过分激动，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握，而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在所有人世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够把握，你知道你曾经